第三集。 孟昭走进被害人，他半蹲下来观察着现场的情况。他近距离地看死者这张被胡乱涂抹了浓妆的一张脸，更是觉得触目惊心。 死者面部青紫肿胀，脖子上的几道勒痕互相压叠，勒痕处有大片出血，看来生前是有过剧烈的挣扎。 啊，丽锦还堵在路上，正往这边赶呢。 嗯， 丽锦是法医科的扛把子，平常这类案子他都是跟着出外勤的。今天不巧上班路上接到案件消息，估计这会儿正被堵得插翅难飞。孟昭伸手捏起连衣裙上的吊牌，标价699，不算便宜货。他又走到另一个方向，观察着被害人的脚踝鞋后帮裤腿处，在那里有一大片严重的磨损，磨损的痕迹一直持续到了死者的腰背部。这时孟昭突然注意到死者裤腿处的一根毛发是灰白色的，大概5厘米长，他隔空指了指， 拍照。 程韵也凑上来看， 这看上去不像是人的头发吧，狗毛。 等在一旁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完，孟昭捻起了那根毛发，用纸巾包起来装到了物证袋里。 哎，昭哥，看看那个主播还在不在，我有事想要问他。 哦，我知道了。 程韵快步地跑远了，孟昭盯着受害人打量， 恶意化妆披连衣裙，这象征意味浓厚的手法，凶手是有针对性的仇杀，还是无差别的报复社会？ 案发现场观察的差不多了，孟昭站起身来，他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来，先前拜托的那个同事来了消息，孟昭接通了电话。 嗯， 哎，孟队，查到这个博主的身份了，叫周衍，28岁，自由职业者，应该是专职的音乐博主。他父母很多年前已经去世了，只能联系到他的继父母。他继父听到消息，正在朝市局赶过来。怎么样，现场找到什么线索没？ 线索倒是不少，但暂时也没什么头绪。 孟昭抬起眼，看到几米开外的程韵正招手让他过去。孟昭一边打电话，一边朝程韵的方向走过去。他继续对着电话说：“ 周衍住处地址查到了吗？”“ 查到了，这就发给你。应该是跟人合租。”“ 嗯。” 挂了电话，孟昭走到了程韵的面前。 昭哥，这就是早上直播那个主播。 程韵拉着一个姑娘的胳膊， 这是我们孟队，他问什么你说什么就好了，不用紧张啊。 女主播看上去20出头，手里还攥着自拍杆，她有点发怯地缩着脖子，不敢抬头看孟昭。从孟昭的角度，只能看见女生头顶的发旋，她微微皱眉道：“ 肆意传播死者信息，这事儿是你做的？”“ 哼，又不犯法。”“ 那帮助凶手破坏犯罪现场，毁灭证据，这总算是犯法了吧？”“ 我又不认识凶手，怎么会是帮他呀？” 女主播抬起头来，正对上了孟昭一张略显不耐烦的脸，因为情绪激动而扬起的音量又弱下去了。她一转话音，试探着问：“ 嘿，警察叔叔，我现在可以开直播吗？”“做什么大死姑娘？” 孟昭裹着一身一点就炸的暴脾气，至今还能在市局不多的异性之中残存着一小撮拥趸，完全是因为行政部门的一位姑娘总结的好。“ 哎呀，孟队凶的时候比不凶的时候还好看呢。” 孟昭刚刚的那句话本来就是说来炸他的，此刻也懒得跟他浪费时间，没搭理他这个问题，直奔主题问道：“ 你今早过来的时候，这里围了多少人？”“ 没多少人，就那俩小学生。我比较有新闻敏感性，听到他俩嚎那声就跑过去了。周围那些人啊，胆子小，一开始都不敢过去。而且……” 主播瞄了一眼孟昭，话音里像是还掺了点委屈。“ 我还特地让他们不要靠得太近，帮你们保护犯罪现场呢。” 孟昭无动于衷。“ 不要靠得太近是指多远距离？”“ 2-3米。2米应该是有的吧。” 孟昭的目光落到了死者周围的那片范围里， 刚刚走过来的时候，他确确实实注意到死者的周围没有留下来任何明显的脚印的痕迹。 犄角旮旯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到这儿，按理说应该像旁边堆积的那些家具一样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但现在看上去却很干净，凶手离开的时候应该特意打扫过这边。那有没有人带狗过来？ 没有，绝对没有。 哎，我怕狗，有的话肯定会注意到的呀。 孟昭听完若有所思。不远处物件的孙幼清走过来了，他拍了拍孟昭的肩膀说， 昭，现场你看完了我就过去了啊。 孙幼清比孟昭年长几岁，又是他的同门师兄，一口粗粝的烟嗓，平时总是跟他亲昵的招来招去的。起初孟昭觉得这称呼有点怪异，但是久而久之也习惯了。孟昭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同事发过来的地址，他把周围几个同事招呼过来，任务分配下去。 任斌，你带人走访一下周围住户，看昨晚有没有目击者。宋阳带人搜查周围，看能不能找到受害人的手机和随身物品。周强去查周围监控，把受害人昨天的行动轨迹拼凑出来。 孟昭把任务分配完，手掌合起来拍了一下， 行了，都去干活吧，11点回局里开个短会。 孟昭朝自己的车走过去，他身高腿长，承运得小跑着才能跟上。 昭哥，我们去哪儿啊？ 我去被害人家里看一眼。 孟昭拉开车门看了承运一眼。 你嘛， 我跟你一块儿去。 承运一只手举到了耳边， 我保证多干活不添乱。 那你来开车。 孟昭走到副驾驶位，矮身坐进去了。程韵答应着，赶紧跑到了驾驶位，拉开车门也坐进去了。程韵就是那三个实习生之中唯一留下来的那一个，因为当时被孟昭训哭的次数最多，局里所有的人都猜他会先扛不住走人的，可是没想到居然一直留到了现在。程韵刚把车子开到主路上，就接到了孟昭抛过来的问题。 对目前线索有什么看法？ 程韵下意识一个机灵，他飞快地理清着脑内的思绪。 第一，死者的腰后到腿后有大片的磨损，说明凶手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几乎是贴着地面将死者拖到这处隐蔽地带的，凶手的力气应该不会太大。 说完这句话，程韵停顿了下来，他等着孟昭的评价。 嗯，继续。 第二，从死者身上剧烈的挣扎痕迹来看，凶手的作案手法并不熟练，应该不是老手。第三，凶手在实施作案行为后对犯罪现场进行了痕迹清理，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但是凶手既然具备反侦查能力，又没有毁坏死者的面部。 程韵见孟昭的脸上没有出现什么表情波动，他继续说， 说明凶手应该自信警方查不到自己，这大概能排除熟人作案。如果是生手作案，又用了女装这种吸引眼球的手段，昭哥，凶手不会是想通过什么连环杀人案来报复社会吧？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到孟昭笑了一声。程韵随即紧张道， 我哪说错了？ 后面就漏洞百出了，不是每个凶手都有作案后毁坏死者面部的心理素质，说不定他只是杀人之后慌乱地跑了而已。 那您有什么推断？ 线索还没有几条，我什么推断都没有。 您自己都没有推断还来考我？ 我哪考你了，我又不是你老师，考你做什么？同事之间案情交流而已。 不是考我，吓得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孟昭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翻看着周衍账号主页的内容。在市局待了几个月，程韵大概摸清了孟昭的办案风格。孟昭基本上是不相信犯罪心理学那一套的，他只相信证据，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他对任何推断都相当的谨慎。